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征婚交友的内容啊。 哎， 同时呢是9月1号，是小朋友们开学的日子。 这是一周的周末，一个月的开始，更是一个新学年的开端。 当然小朋友跟我们这个节目没什么关系了哈。 如谁说的，这征婚成了他就有小朋友了。 但是大同学跟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有些关系的。 对，而且虽然说长大成人以后啊，我们感觉好像离这个校园远了一些，但是呢实际上社会也是一个大课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这里征婚交友的很多朋友啊。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相处，这是我们可能需要去学习去磨练的，另一方面如何编辑好我们的征婚信息，其实我们也经常的在节目里教大家。 说到这个大同学，我们指的是这个上了大学的同学啊。 啊，是这个意思呀。 你以为呢？ 我以为是大个儿的同学呢。 上了大学之后，我们再谈到是吧，关于找对象这个问题，爱情的问题，老师基本上就不怎么干预了，因为他也属于人际交往的这么一部分。 没错，这个进入大学以后啊，这个高中生从高中往大学过渡的这个暑假里面，最期盼的我觉得大学阶段三件事儿。一件事儿是开卷考试，一件事是可以谈恋爱了，再一件事呢可以喝点小酒了。 都合法了是吧？ 这是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讲啊，当然咱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少量的啊，世界卫生组织戒烟限酒啊，不要过量，不要酗酒。 我们之所以提这个事儿呢，也是有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征婚信息当中啊，有一些呢是家长帮孩子征婚，会提到这么一件事情。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啊？是什么？ 就是家长自己很自责的回忆过往的岁月，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看得比较紧。一直啊没有让他谈恋爱，现在呢到了该恋爱的岁数了，发现他真的不会谈，我们又开始着急了。 这是你说能够流露出一些有自责感受的 啊， 还有一些就压根儿没有这种自责。 哦， 就是 那是什么呢？ 就直接写出来说我们孩子没什么精力，管得很严，就是有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是，其实这个跟家长我觉得之前的引导，或者说有时候有一些过于严厉的这种管束是有关系的。真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我们说有一些人际交往的能力是他应该去具备的，包括跟单位，咱们说上下级之间如何相处，同事之间如何相处，也包括和亲人和自己的爱人，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历练的。 尤其是和异性如何相处，其实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好吧，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呢能够早一点意识到这个问题啊。 哎，对， 好，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呢，也请您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征婚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六，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信息。 嗯，还是女士优先，我们今儿的第一篇全是女士。第一位女士，1992年12月生人，身高1米61，体重105斤，本科双学位，是一名国家公务员，目前呢在国家行政单位工作，性格呢属于内外兼修型的，从小啊在部队大院长大，是一个传统家庭里的独生女。女孩呢热爱生活，孝敬长辈，踏实本分，喜欢运动和看书。择偶条件，87年到91年之间出生的男士，未婚，身高在1米76以上，身材匀称，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性格开朗，有事业心，诚实稳重，无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有意者呢可以先和家长取得联系，微信号呢是13366909967 13366909967。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石景山人，90年出生的，身高1米61，体重是53公斤，学历大学本科，从事的工作呀是旅游国际线路管理，这个工作不错哈， 是不是就是帮人家设计这个行程啊，我这一旅行社我要开发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如何规划，那自己得先玩一圈，那得熟悉它才行啊，有的放矢啊。 对啊，现在都很流行那种就是 定制旅行， 定制旅行， 对， 或者是一个家庭专门给你设计一个路线， 是， 而且有的那个还特别便宜，好像去什么地儿就你想着挺贵哈， 对， 结果呢最后一算出来吧，几千块钱，还给你买一赠一， 有经验，人家能找到那个最便宜最合适的，跟这也很有关系。 嗯，但是说便宜这是吧，我就觉得旅游出门啊，这个节俭归节俭，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太便宜或者说太省，反而失去了旅游当中的某一种乐趣。 所以这是人家旅游国际线路管理工作，我觉得包括在意识上如何去倡导大家引导大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哈。 对， 因为旅游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这种新的尝试和体验非常重要。 嗯， 你说要是光为了省钱，这个也不敢去试，那个也不敢去尝，就没意思了。 但是人家不是说嘛，现在看有的游客啊，就是出去啊，这个酒店不愿意住太好的，吃也不去这个餐厅里头吃好的，自己泡方便面，但是买包的时候可是一掷千金。 攒钱买包是吧？ 对， 行吧，各有各的好啊。好，我们看看这位女士啊，她的工作还是挺有新鲜感的啊，叫做旅游国际线路管理，年薪是10万，自己有独立住房，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户口，身高在1米75左右，本科学历，身体健康，最好呢也有自己的独立住房，留的是父亲的联系电话，电话是13126728240。 1312-672-8240。 再来看下面这位北京女孩，1992年11月生人，未婚，现在呢父母都已经退休了，身体健康，本人身高1米61，体重53公斤。嘿，这位跟咱们刚才说那第一位啊，俩人整个就是各方面我觉得从这儿看都差不多。 嗯， 一个大一个月，刚才那是12月出生的，身高都是1米61，这位体重是106斤，刚才那105斤啊， 标配是吗？ 大一个月就重一斤。你看形象清秀，性格随和，本科双学士，哟也是双学士啊，国家公务员，你看看工作还一样，就都是同一个性质的。想寻觅一位孝顺善解人意，身高在1米75到1米80左右，刚才那是要求1米76以上啊，身体健康，年龄呢在87年到92年之间，比那位宽泛了一年，工作稳定，家庭和睦，学历相当，有独立住房，无不良嗜好，有担当的男士。联系方式呢是电话微信同号18801120992，18801120992。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今年27岁，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位女士。 嗯， 未婚，本科学历，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年收入是税后12万多啊。 嗯， 差不多平均一个月 一万多 吧。 嗯， 身高是1米6，体重是54千克，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城区的男士，出生年呢是89年到92年之间的，未婚，也是本科学历，身高1米75左右，体重是70公斤左右，有稳定工作，当然事业单位是最好的啊，收入相当，人长得白净，这最后才说这个哈、啊，人长得白净，没有不良嗜好。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8511095526，18511095526。 嗯。家长喜欢白净点的，就是啊， 这家长喜欢还是自个儿喜欢呀、啊、 哦，也不好说哈、 啊、对呀、啊、你说现在就是流行那些所谓什么小鲜肉似的 啊， 那不都是白不净净的吗？ 白不净净的、啊、 对，但是就除了皮肤白啊，皮肤看上去好之外呢，就是它也分，有的那种呢就看上去很英俊很俊朗，有的呢就是好像有一点秀气，其实也不一样。 其实这种啊，我跟你说，就是家长自己心里面想你说要一什么样的，这是一回事儿，只要闺女真跟他说相处着两个人很愉快，感情好，你们俩好，家长看着怎么着都高兴。我觉得这方面特典型的一个例子，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老牌的这个喜剧电影叫《乔治一家子》， 嗯， 陈强陈佩斯父子两人演的，这个他的妈妈误以为他是在和刘晓庆扮演那个角色谈恋爱，这一直之前都怎么看刘晓庆怎么好啊，等最后人一说这方叔这才是呢，往这边这一指，老太太说那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姑娘稳稳当当的更好。就实际上老人心里头只要自己孩子看着高兴他都高兴。 嗯，还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 啊， 尤其90后啊， 啊， 他们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意识保护皮肤 啊，对，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 吧， 是 什么敷个膜啦哈、啊、这那的哈、啊、用点好的化妆品， 不像我们小时候嘎了油都不愿抹。 对啊，他们有这个条件了嘛，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皮肤护的都还不错啊。 嗯嗯， 好，咱们这扯哪儿去了。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刚才那位家长的联系方式呢是18511095526，18511095526。 再来看下面这位啊，这也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北京女孩，85年9月生人，身高1米67，统招本科学历，目前呢在国企里啊从事管理工作，是一位工程师，月收入在1万元，要求男方年龄在38岁以内，身高在1米75以上，本科以上学历，诚实，重感情，有上进心，有担当，有独立住房。母亲的电话是1339163-0641，1339163-064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这是替妹妹征婚，这是应该是姐姐哈， 嗯， 估摸着是姐姐哈， 嗯， 女，30岁，身高1米75，体重是160斤，北京房山区人，她为人善良，她写的是爱抱不平，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爱打抱不平是吧？ 哎、对对对，热心人，有很有正义感， 好打抱不平，很正直，什么都敢说啊， 应该是嗯。 这样的一个女孩啊，诚实守信坦荡，就是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有缘人，所以很希望呢能够碰到一个能够疼爱她的人。 这位妹妹呢，学历不高，是大专学历。人姐姐说了啊，如果你很在乎这个的话呢，就甭加了。 嗯， 你在乎学历高低的话，这事儿就别提了啊。目前呢，在一家医院工作，孝敬长辈，特别喜欢孩子，性格属于内外兼修，也很善解人意，特别愿意为别人着想，热爱生活，说不上上得厅堂吧，但是一定能下得厨房。 就是厨艺很有信心，这是哈。 对，而且呢，很诚实，没有不良嗜好。来看看对于对方的要求啊。头一句就是最起码有稳定的工作， 嗯， 这是最起码的啊。基本条件，身高在1.70米以上，真心对妹妹好，最好呢是北京男士，年龄呢是80年到91年都可以接受。 嗯， 这个差了11年是吧？ 对， 比较宽泛哈。 是， 嗯，而且后面这句还挺逗的啊， 嗯， 说这男士最好事儿少点， 不要那种太事儿事儿的男士哈。 啊，什么叫事儿事儿的呀？ 啊，矫情呗，就我这样的。 我觉得反正这个事儿这事儿吧，也分什么事儿。有的事儿呢，你还真得事儿点儿；有的事儿呢，就不能太事儿。 就是该抓的抓，该放的放。嗯，但其实这个话说说容易，真的能做到很难。关键每个人他自己有自己心里不同的标准， 标准不一样啊。 对， 最重要的就是你得对我妹妹真心的好。 嗯， 当然一切还得靠缘分啊。 是， 这是姐姐留下的联系方式，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先跟我联系，然后呢， 嗯， 我再给你他的联系方式。这姐姐帮着白道关啊。 嗯， 微信号码是13522913944，13522913944。 下面这位女士，这是北京朝阳区人，这也是家长给女儿发来的征婚信息。93年10月生人，身高1.73米，体重65公斤。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中专续的大专，在新媒体工作，生长在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想寻觅一位北京城八区的男士，身高在1.76米以上，五官端正，身体匀称，有稳定工作，学历呢是大专或者本科都可以，最好能有独立住房，联系电话或微信都是同号18614027276，18614027276。 好，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89年出生的，来自内蒙古，硕士学历，本人知书达理，温柔贤淑，活泼大方，典型的北方女孩。 嗯， 身高1.69米，目前呢在北京从事的是英语教育工作，是一名英语老师，平时爱好广泛，喜欢旅游，喜欢音乐，喜欢看书。现在呢，希望找一位能够和自己投缘的男士，接受年龄段是29到34岁之间，有上进心，阳光开朗，身高在1.75米到1.85米之间。电话是13683067127，13683067127。 终于到几位男士了。1984年生人，身高1.77米，体重140斤，在地铁工作。脾气好，性格开朗踏实，不吸烟不喝酒，兴趣广泛，没有提任何对女方的要求，只把自己做了一个介绍。母亲发的信息啊，母亲的电话是18610087331，18610087331。 嗯，下面这位也挺简单的哈。 嗯， 这简单的都凑一块了啊。北京男士，今年27周岁，未婚，身高1.76米，身材适中，学历是大专，有稳定的工作，希望找一位善良踏实的女士为伴，北京或者是北京周边的都可以啊。微信号码是15801631799，15801631799。 下面这位男士是老北京西城区人，身高1.8米，在国企科室里工作，另有理财收入。 这怎么理解呢？是炒股啊，还是 类似的吧？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有这个固定的理财收入，本金肯定不少。我拿10000块钱，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称之为那收益是点收入，是吧？ 好吧， 底子应该还可以，有车有房，未婚，目前呢自己住在西坝河附近，爱好足球、旅游，正直、善良，对自己的评价有这么5个字，不算难看吧。希望你是北京女孩，其他的一切随缘。联系方式是微信号19684271931968427193。 我们这里经常有听众就是形容自己的长相啊，或者是形容孩子的长相，不算难看吧，还可以吧， 还是都会比较客观，然后呢稍微的往低了来描述一下自己。你看我要形容自己，我就还行，没完全裂开。 要是裂开了呢？ 就是这意思，就是已经裂了一点了吗？ 好吧，不然现在年轻人都会打扮， 是 吧？ 是 三分靠长相，七分靠打扮。 对，主要看气质。 嗯， 是前几年的流行语。嗯， 好，再来看下面啊，这位是35岁的一位男士，说东北人，身高是1.77米，体重是160斤，身体健康，学历是高中，未婚，目前干个体。也写得很简单啊，希望找一位北京女士，说比我大点也没关系啊，也可以。电话是18510937365，18510937365。 下面呢，这是父亲啊替儿子发布的一则信息。儿子是1984年11月生人，身高1.75米，体稳定，月收入呢有20000元。本人传统诚实善良，每天的工作呀就是2点一线，积极向上，人品好，爱学习。 就喜欢看世界杯吧， 孝敬父母，家里没有负担，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要求女方未婚，年龄相当，最好比自己小几岁，有稳定工作，五官端正，性格随和，希望呢是北京姑娘。如果是外地的姑娘呢，有长期在北京生活打算，奔着结婚去的呢也可以。有意者呢可以先加父亲的微信联系一下，手机微信同号13604769183，13604769183。 下面这位呢是一位山东籍的男士，80年出生的，未婚，目前在北京开公司，身高1.78米，体重77公斤，稳重成熟，属于事业男，就自个儿给自个儿的评价啊。对对方的要求呢是身高在1.62米以上，没有遗传病，身体健康，贤惠顾家，五官端正就好，其他条件随缘。本人的微信号码是18610171877，18610171877。 嗯，这样写其实倒也挺好，他还能透露出另一个信息，就是这是婚后打算要小孩的，所以才会考虑没有遗传病这个问题。这个好像还真是，做这么长时间节目这么说的，我这是头一回见到。 之前也有，但 是 少。 哦、 对，就是大家可能最多写的是身体健康吧， 身体健康，对， 没有写的那么细致啊。嗯，反正有些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也能够读出一些人的信息或者是性格特点来啊。 嗯， 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第二时段将继续为您服务，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记忆它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

这就录去。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多好啊！哎，小女她今年28，青春靓丽，美如花，秀外慧中人人夸，心底善良又顾家。哎，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深藏闺中还未嫁呀。 哦，哈哈哈哈，我哥他今年33，1.78米，个儿挺长，学士硕士已读完，他是厚道有担当。 哦，挺好啊。 只是老魏事业忙，30好几还耍嘚儿。 嘿，要不 得， 要不 得嘞。 嘿，好。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欢迎收听。 阿姨，要不你也考虑一下我？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希望大家呢能够按照我们的征婚的温馨提示呢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那这次我们在编辑征婚信息的时候呢，还是发现有两位都没有写性别，还有呢是没有写年龄。 这个从身高上什么这些信息也分辨不出来是吧， 判断不出来。对， 卡单的那种是吧，两头都可以。 关键他写的比较简单，然后呢对于对方呢也没有什么要求，所以你通过普通的判断是很难判断出来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把这个征婚信息呢尽量写的完善一些，不求详尽，因为没有必要那么详尽，但是呢完善就可以了。就是打个比方吧，比如说你来征婚，你希望了解对方哪些事情，那么其实将心比心，那么作为征婚的对象，他也是希望了解你的这些基本信息。当然编辑信息这个事儿啊，尤其是编辑征婚信息啊，就跟那个找工作写个人简历似的，其实里面有很大学问，大家不要把这个想得特别简单，因为毕竟是一个公众的平台嘛，你没有必要写得那么详尽啊，还有要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但是呢该写的如何点到为止，这是有方法的。 对，就像刚才上一时段咱们所说的无遗传病这四个字，我们就知道打算要小孩。 好吧，大家还是用点心思啊，毕竟呢这是和终身大事有关系啊。好，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继续呢来看大家编辑的征婚信息。我们从男士开始。 北京东城区人士，1978年9月生人，未婚，身高1.65米，体重110斤，本科学历，工作稳定，没有烟酒方面的嗜好，自己呢有独立的两居室住房，在东北二环附近，没有贷款， 父母呢都已经从国企里退休了，身体健康也没有负担，希望对方是未婚，生活简朴，勤俭持家，婚后想要孩子，稍微胖一点的女士啊，啊自己比较瘦，希望对方胖一点啊，其他不限。本人电话微信同号13522795906，13522795906。 好，下面这位男士呢是来自河北省邯郸市的，1983年出生，今年35岁，身高1.72米，体重70公斤，目前从事的是中医推拿的工作，在北京一家盲人按摩店工作，月收入是4000到5000左右，希望找一位和自己年龄相当的女士为伴。他说跟我是不是同行呢，这倒不重要啊，都可以，只要呢能够帮助我工作就可以了。对于对方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要求，离异的带小孩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他说我也是有理想的有梦想的人，微信是15033879018，15033879018。 下面这位男士啊，这是他的同事帮他发布的征婚信息，1984年生人，未婚，身高1.72米，体重70公斤，老家呢是承德的。原来啊，和这位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是同一个单位的，是单位里的司机。现在呢和朋友合伙在山东啊经营养殖业，性格属于他是能干型的，为人很仗义，是个地道的北京爷们儿。哦，北京人，但是现在去山东工作了哈。想寻觅一位年龄相当、职业户籍不限、品行端正、心地善良的未婚女士，皮肤偏黑点最好，因为我这前同事啊皮肤有点黑。这是您自己想的还是您问了人家？谁说人家皮肤偏黑，人家就也要找一个最好偏黑点的呀。 嗯，我想这应该是经过人家同意 经过了 认证的嘛。 哦， 对呀， 这个肤色真不重要啊。真心期待有缘分的您能够来和他这个搭上这个线啊，因为他工作呢比较忙，您可以先和我联系。这位朋友的微信号啊，他这就是那个微信自己生成的那个特复杂那一溜字母，我说一遍啊，记不住您回头看我们的这个订阅号 WXID， 就是微信 ID 下划线 8VLWTNVENG7L22。 再说一遍我也记不住， 这真记不住，到时候您直接在订阅号里面找链接吧。 嗯，好吧，这有喜欢白净的啊，就有喜欢 黑 点的。 黑散 的， 嗯，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系列的女士啊。 好， 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86年出生的，身高1.61米，本科学历，从事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要求对方是82年到86年之间的，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大专以上学历，北京男士。母亲的电话是13261026710，13261026710。我就在想 啊， 就是您帮闺女征婚这信息，一定是您帮着写的，而且您不一定给闺女看。 嗯， 你想啊，闺女哈，86年出生的，做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那这天天的看人简历。 对， 对于这方面他特门清， 而且人自己办公室门上肯定得写着人力资源，那个力一定是力量的力，而不是您写的这个利益的利。 当然这错别字是另外一回事啊，关键是这个内容， 就是从人家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出发，见到这样的简历基本上就都属于直接扔的。说的不客气点，真是这样，就是您这还是得能有一些打动人的点。 对啊，孩子挺好，您这个没有写出什么特点来啊。 对， 如果他自己来描述这个征婚信息的话，一定不会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家长，如果是您帮孩子征婚啊，首先要征得孩子的同意，那同时呢最好让孩子自己来编辑征婚信息，您可以来帮着发过来，或者是帮着把关，都是没问题的啊。 对， 嗯，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北京朝阳区人，1984年出生，有一段短暂的婚史，但是呢没有小孩，目前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和父母同住，身高1.63米，体重140斤，平时喜欢看电影吃美食，对于婚姻的观念啊是宁缺毋滥，希望对方呢也是老北京男士，心地善良，孝顺彼此父母，要是喜欢狗是最好的。有意者呢可以联系微信 YUKIYUAN1984 YUKIYUAN1984。 YUAN1984。 好，来看下面啊，也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女儿是80年7月出生的，身高1米68，未婚，统招硕士的学历，家住西城，户口也在西城，是家中的独生女，目前呢在一家金融央企工作，家里没有负担，女儿性格温和，身体健康，身材不错。对对方的要求呢是这样的，70年到81年之间出生的，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孩子的，大专以上的学历，身体健康，工作稳定。留的是母亲的联系方式，电话是13651027825 13651027825。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1982年生人，身高1米55，体重92斤，河北户籍，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一个女儿归对方抚养，目前呢在北京工作，性格开朗，待人真诚，兴趣爱好方面呢喜欢美食、看书、电影、跑步等等，希望对方呢是北京户籍或者是周边地区的人士，家里有独立住房，身体健康，正直孝顺，有责任感，没有不良嗜好，三观相投。套用自己前半生的一句话，人生不易，须有人同舟共济，这是自己前半生还是我的前半生的电视剧里的一句话呀？我也没看过，我不知道， 应该是自己前半生吧。 啊、哦，一个感悟是吧？ 啊， 对对对， 都前半生是吧？ 早了点啊，您这个82年刚30多岁。留的是微信号1530135992315301359923啊，特别注明这就是微信号，不是电话号，您别直接打。 好，下面呢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老北京人，1970年出生，住在东城区，是一名护士，身高是1米65，身材匀称，皮肤白皙，有房有车。女儿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看看书，也比较宅，很爱干净。做护士的嘛， 对， 喜欢做家务，有一个女儿已经工作了。对对方的要求是1960年到1970年之间出生的，在职，有独立住房，是北京户籍的男士，电话是18810627139 18810627139。 下面这位，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这也是家长为女儿发布的信息，女儿身高1米58，体重48公斤，皮肤白嫩，本科学历，目前呢在一家合资企业上班，北京户籍，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7以上，有稳定收入，最好有独立住房，稳重，有责任心，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男士。有意者呢可以先加微信，这是妈妈的微信号，13436870945 13436870945。这位妈妈呀还挺客气，最后呢她可能是想表示一下感谢，想写谢谢帮帮团，那写了一个谢谢帮我团，我们专门帮您是吧？当然我们也很愿意专门给您提供定制服务啊。 但 我们节目不叫帮我团，叫帮帮团，因为倡导的是互帮互助。 嗯，还有写棒棒团的， 棒棒糖的， 还有写棒棒糖的是吧？ 对，都有。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再把以前常说的话呢再重复一下啊，因为最近呢又有点这个反复的迹象。 嗯， 之前我们也老说，就是大家呢在编辑完信息之后啊，甭管您是简单的啊，还是说您写的比较长，您呢都从头到尾的最好是念一遍。 嗯， 您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不通顺的语句，包括标点符号，包括错别字儿，因为我们一再强调，就是编辑一个信息，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但是呢能够体现您对于这件事的一种态度。 对， 如果这里面错字连篇的话，如果我们就这么给您直接登出来了，直接念出来了， 嗯， 真是对不起大家，我们不能这么干。其实作为您征婚的本人或者是征婚的家人也好，也应该对自己以及家人负责任。 对，还有一点，就包括有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呢，这个写的要求里面会有一些这个关于什么或者属相啊或者星座方面啊一些要求，这个我们从新闻媒体我们的倡导来讲啊，这些没有科学依据的，我们或者说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的东西，我们肯定不可能在节目里面给您把这些信息念出来。 另一个角度，您写这些信息，即便说公号里面可能有时候给您这个保留下来了啊，别人看到这些信息大致可能也会对您有一个判断，因为我相信现在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不信这些无稽之谈的，您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有可能也会使得很多人会觉得，哟，怎么这家还讲这个，算了吧，要不然 数这个数那个没有行， 哎， 是吧， 对对对，这个真是没有必要， 好吧，大家有的时候呢很客气啊，编辑完信息之后呢会写一下感谢我们主持人或者感谢帮帮团，但其实呢您谢不谢我们都不重要，我们心领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谢谢您，希望您能够把信息编辑得更完善一些，更美好一些， 对的， 好吧，那借这个话呢我们也是提示一下刚刚播完的这条信息啊，这位母亲为女儿征婚写的也还可以，就是您没写孩子多大， 对， 这个我恐怕未必有人跟您联系，即便跟您联系的话估计头绪都是您闺女多大呀， 因为您既没说您自己闺女多大，也没说这个对方对男士的要求是多大，所以我们猜也无从猜起， 好吧，那您自己斟酌啊，好，再来看下面这位啊，这之后呢应该算是进入夕阳红的年龄段了，这位女士呢今年51岁，身高1米65，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性格属于内外兼有，北京人，平时呢喜欢旅游，喜欢听音乐，也喜欢摄影，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51到57岁之间，身高在1米75左右，性格开朗随和，有素质，有担当，有自己的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最好呢有驾照，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电话是18519179278，18519179278。 这位朋友是希望直接电话联系啊，专门加了一个这个标注，不聊微信和短信，就是直接电话沟通比较好。 这个年龄段和年龄段不太 一样 嘛， 是，喜欢这种沟通方式啊。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1955年生人，河南人，身高1米58。体重106斤，婚姻状况呢是离异，国企退休，没有负担，身体健康，唱歌跳舞运动这些都喜欢，愿意跟着男方一起生活，过二人世界，年龄地域说都不是问题，身体健康，能谈得来就可以，微信电话同号15538581001,15538581001。 好，下面这位女士呢今年58岁，身高是1米65，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孩子，是事业单位退休，本科学历，目前呢是中级职称，平时喜欢听歌，喜欢看正能量的文章，喜欢简单平淡和休闲的生活，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士，有医保，有责任心，有担当，有自己的独立住房，重要的是有一颗快乐的心，这一句话哈， 对， 特别能够体现他刚才所描述的自己那种喜欢简单平淡休闲的感觉啊。 是， 微信号码是605131809，605131809。 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位女士，今年64岁，已经退休多年了。有一个女儿已经成家，现在呢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只想寻觅一位年龄在60到70岁之间的男士共度余生，希望男士呢家住在西城、东城或者南城丰台区一带，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脾气温和，不暴躁，有包容心，善于沟通，愿意执子之手走完余生，联系电话呢是18211046391，1821104639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这位男士今年61岁，身高1米65，体重63公斤，本人喜欢音乐，喜欢戏曲，会拉多种乐器，是本市企业退休的工人，有退休金，每月大概是4000元，有医保，家有一老， 对， 有医保，应该是照顾老人啊， 对， 他说本人是一个盲人，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50到60岁之间，本市或者是远郊区县，河北省都可以，微信号码是13581930970，13581930970。 你看人家说啊，自己这个喜欢音乐戏曲，会拉多种乐器， 就是喜欢的乐器都是这种丝弦乐器，咱们说啊，二胡、京胡，盲人朋友反正的确是这些方面，因为这个听力啊非常的出色，反而是在这个音乐上，包括现在咱们有很多这些钢琴的调音师都是盲人朋友。哎呦，你看他们就是虽然说视力上有一些这个缺憾啊，但是真的工作起来那种认真的那种态度，有些时候是在边上让人看着很感动，而且你也为他的这个技艺深深的折服。 对，西方不是有句话嘛，就讲上帝虽然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但是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的。 对，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句话就让我们感觉到他这个骨子里的那种幽默。我们平时说家里有一位老人还在照顾，人家不说这么多，人有医保。 是， 我开始看到这句的时候还琢磨呢，说有医保有什么宝贝哦，一想家有一老如果一宝啊。 对，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 今年62岁，身高1.78米，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独立住房，要求对方是北京城八区人，人品好，没有负担，58岁以下的女士都可以。联系方式呢，微信号13641093983，13641093983。 男，北京人，今年66岁，国企退休，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75米，体重65公斤，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希望找一名北京女士，身高在1.6米以上，有独立住房，身体健康，脾气好。电话微信同号18710029693，18710029693。 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是一位北京怀柔区的男士，今年69岁，婚姻状况呢是离异，他说呢自己是一个勤劳本分的农民，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是共产党员，要求对方身体好，能踏实过日子，其他呢只要年龄相当，户籍不限。联系电话15201157662，15201157662。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如果您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呢，请您一定按照我们的温馨提示当中的要求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那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Yeah.